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歌曲来自于陈伟霆的《光》。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节目，你好，我是耿化。这首歌曲也是陈伟霆为电视剧《橙红年代》演唱的主题曲，歌曲由三皮作词作曲，陈思彤编曲。这首歌我们可以听到是以激昂的旋律、坚定的歌词来向观众倾诉男主角的内心。通过陈伟霆极具爆发力的演绎，也让光束通过音乐打开一道正义和生命的大门。听完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新歌抢先听，这首 OMT 由周彦辰演唱并发布的首支个人单曲。如果想知道 OMT 的含义，可以在歌词当中找找看，我们就来听这首新歌抢先听。 新歌抢先听， 在你左右发誓过不让你深夜里孤独的抽泣，你别怪我霸道，没对你胡说八道，被误会降临了爱怎么可能继续发酵，对你的关系想讨你欢喜，不能够断气，回过头往梦才乱起。 One More Time 就是这样一首新歌抢先听，周彦辰的 OMT。 歌曲搭配到时下流行的 Urban Dance， 也让周彦辰的舞蹈天赋可以尽情的发挥，整体基调饱含着情感温度的碰撞，也是一首玩味性非常强的慢节奏情歌。在听完全中国强力首播和新歌抢先听，接下来将会进入到的是我们本周的周日接榜专题时段 Top 40。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 Go！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36期中歌榜 Top 40已经新鲜出炉。那这一时段，我们从第40位开始为你揭晓这首歌曲进榜七周，吴青峰和陈粒的首次合作。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由吴青峰作词、陈粒作曲《空舞》。 39位。 想念你的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都难过， 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 首《哎呦》。本周新歌进榜来自于石磊的创作并演唱。作为一名70后，石磊从河北来到北京。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节 周慧这样一首《被遗忘的时光》，来自于她的全新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说到这样一张专辑，周慧也说尽量的来忠于原唱的味道，所以我们听到这样一首《被遗忘的时光》，依然也是可以感受到蔡琴演唱的那个版本的魅力了。此前我们听到第39位是本周的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石磊的《哎呦》。那作为70后呢，石磊是从合肥来到北京，然后呢几经波折，在北京坚持多年，不见希望，又回到了家乡，蛰伏10年不灭的摇滚热火也让他再次发声。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进榜3周，正在参加中国有嘻哈的，应该说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纳吾克热演唱的这首《苏丹》进榜3周，本周第37位。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已经结束，那现在的名称叫做中国新说唱，比赛也进入到了尾声阶段。这是由纳吾克热创作并演唱的《苏丹》。 第36位。 话很甜还很咸，偏偏你要说再见，怪我当初醒了那是恋爱的季节。笑很甜泪很咸，你掉泪心动的感觉，不想想对决沧海变个前行，被想象了的夏天。 35位。 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 方文山作词，许维洲作曲的这首《橙色天空》收录在他个人的《The Time》专辑当中，进榜6周，本周第35位。第36位是后弦创作并演唱的《瓜很甜》。那我们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汪苏泷的《盗火》上周新歌进榜第35位，本周上升了一个位次。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汪苏泷加入到了 EDM 行列，他这样一首《盗火》会是怎样一种感觉呢？ 我暗路里太浑浊，但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去火中的我，就让 笑着我，难开都有错，人笑的主人笑的我，街边的街边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惩罚的双手，主人笑的我，那边的那边会被淹没， 主人笑着我， 主人笑着我， 你难开都有错， 难开都有错， 主人笑的我，街边街边我黑暗的空间， 一个人在战斗，惩罚的双手，主人笑的我， 第33位呢？32位 呢？ 这是来自于阿朵创作并演唱的《选择原谅》，进榜4周。选择原谅就是可以和自己和解，因为选择原谅也可以解除困扰自己的心结，减负前行。那阿朵正是希望通过这样一首歌，解开大家心灵当中的某些不适，也是一场正能量满满的心灵和音乐的旅程。这样一首歌曲本周第32位，第33位是汪小敏为电视剧《天盛长歌》演唱的插曲《心机》。靠选秀成名的汪小敏2013年涉足影视圈，那之前也参演了多部影视剧，2018年转向了 OST 市场，像之前我们听到的《我的梦》、《离心力》到这样一首《心机》，今年这一年他已经收获了多首影视歌曲。这首《心机》进榜2周，由崔恕作词，董颖达作曲，第34位是汪苏泷和朱婧汐 以及陈令涛啊共同创作，汪苏泷演唱的《盗火》。2018年第36期中榜榜单，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进榜四周，魏如萱和才女白安两位才女共同联合创作，魏如萱演唱的这首《晒伤》。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一瓶。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啦！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啦！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象山公园管理处近日发布通告，自今年10月1号起，公园全面实施游客预约游览制度，每天最大售票量7万张，当天达到最大售票量后即停止售票。其中10月12号到11月11号期间的10个周末高峰日，公园实行分时段入园管理，持年票、季票、月票及各类优待卡的游客可于当天6点到9点、16点到18点30分入园游览，其他时段不能入园参观游览。

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样一首来自于冯丽君演唱的《烟暖雨收》。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将会进入到我们的中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36期中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半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四军团，也就是第40位到第31位的歌曲排名情况。那到了这一时段，我们先从第30位为你揭晓进榜5周郁可唯演唱的这样一首《Is This Love》，本周第30位。 第29位。 这是来自于吴亦凡演唱的《Hold Me Down》，进榜4周，本周第28位。 需要时候请看我肩膀，肩膀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2018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第28位，吴亦凡这样一首 Hold Me Down。 第29位是一首进榜新歌，苏诗丁的 EP《梦幻病》的同名主打歌曲。那这首歌曲也是由苏诗丁创作并演唱的，通过歌手一战成名的他，首张 EP 的标题曲灵感是来源于先锋电影导演梅雅戴伦1943年拍的处女作《午后的迷惘》，而这首歌也大量用到了电子乐，营造了一种迷幻的效果，听上去有一点意识流，还有点神经质，特别像一个女生在深夜里的胡思乱想。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27位也是一首进榜新歌，这是平安为电视剧《最美的青春》演唱的片头曲《最美的颜色》，我们可以听到风琴和口琴声带来一种怀旧感觉，仿佛很快就回到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由董冬冬作曲、陈曦作词、平安演唱的《最美的颜色》，新歌进榜第27位。 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 阿杜这首《坏朋友》新歌进榜本周第26位， 却值得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 第25位。 花瓣被风吹起，我心爱的姑娘，那天我与你一起携手唱，今日要送别离，不能诉离殇，请善良一悠长，不是今夜短，不是明日长，抖落风雨霜，披身月光，不是今夜 发生在平遥古城的一段故事，赵照用音乐记载下来这样一首《平遥行》，进榜四周，本周第25位，而且这首歌较上周升幅了15个位次。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4位。这首歌曲上周停留在第38位，本周上升了14个位次，这就是齐豫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这样一首《船歌》。 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 谁的船歌唱得声悠悠？ 谁 不是我家，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 姐儿头上戴着杜鹃花， 迎着风儿随浪逐彩霞， 随浪逐彩霞。 来到冬春水不说话呀， 水乡温柔何处是我家？ 船儿绕过春水不说话。 第23位。 首青春活力充满复古摇滚舞曲的《撞》，来自于火箭少女101，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第23位。 飞出地心的磁场。 Number 第22位。 田馥甄这样一首《自己的房间》，由他本人作词，林佑轩作曲。那这首歌曲进榜三周，本周来到第22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第21位，这是由刘惜君演唱的《如昨》。那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天盛长歌》的推广曲。早前呢，刘惜君是以清新的情歌的形象在歌坛立足。那去年推出专辑《如我》，跳脱了她以往的甜美温柔，突出她个性独立的一面。那这首《如昨》已是以灰色的调性演绎出了一段有一些压抑的爱情故事。我们就来听这首进榜三周，本周第21位，刘惜君《如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来自陈伟霆演唱的《光》，这也是电视剧《橙红年代》的主题曲。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首歌曲通过陈伟霆极具爆发力的演绎，也让光束通过音乐打开了一道正义和生命的大门。在听完全中国强力首播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新歌抢先听，这是周彦辰演唱和发布的首支个人单曲，搭配到时下流行的 Urban Dance， 他用温柔的声线配合音乐演绎出曲风的常规突破。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 One More Time， 周彦辰 OMT 新歌抢先听。 在你的视线游走，绝不可 思维淡化是犯错的借口，看着镜子里自己呼吸的急促，甜蜜的言语耳边的轻抚，玩笑不需要被太多包袱，想靠近脱掉束缚，眼神的触碰忽然迷雾，黑暗中感受紧贴你的温度，忽然歇斯底里足够满足， 早已把我灵魂抽离，天使与恶魔下，你我性格不同有多么的彻底，但别说 no， 在你左右发誓过不让你深夜里孤独的抽泣，你别怪我霸道，没对你胡说八道，被误会降临了，爱怎么可能继续发酵，对你的关系想讨你欢喜，不能够断气，回过头往梦才乱起， 抢先听，这是来自于周彦辰演唱的这样一首 OMG。 在听完全中国强力首播以及新歌抢先听之后，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周日揭榜专题时段，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这一时段我们从第20位歌曲为你揭晓，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第14位，这是来自于蔡徐坤创作并演唱的 Wait Wait Wait， 作为流量歌手蔡徐坤的首张唱片一当中的这样一首歌曲，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自己三首歌啊都由他自己来本人词曲来创作。其实呢，他曾经是 TFBOYS 当中的第四人，因为学业问题最终错过了这个团体，不过呢后来参加到偶像练习生，目前是 9% 组合的成员之一。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蔡徐坤演唱的 Wait Wait Wait。 19位。 我追逐命运的回响，不欢喜已经是重伤，无言谋惆怅，再写过封藏，你就是远方。雪过封藏，你就是 Number 第十八位。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给我你多年以后让我紧的手，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给你给我。毛不易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歌曲十二周榜零，本周的恒星歌最好位次第四位，本周来到第十八位。第十九位是一首新歌进榜，来自于那英演唱的雪国远方。这首歌曲由钱雷作曲，葛大为、高明谦联手填词。那听完这样一首本周新歌进榜，来自于那英的雪国远方，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七位。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六位，本周下滑了十一个位次。这是吴青峰作词作曲， SHE 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十七，刚好呢今年也是他们十七年成军的日子。作为华语歌坛最成功、寿命最长的女团，虽然我们经常听到要解散的传言，不过在适当的时候三人合体，证明他们依然是一体。我们就来听这首《十七》。 你是经历过聚散和离分，也许承受过怀疑眼神，聚散和离分，也许承受过怀疑眼神， 第十六位。 小小河北小小的人 我有什么不同，困在各自的角色中不断挣扎翻涌，从大地到山顶再回到大地的裂缝，千百年来巨石滚动，而谁又会惶恐，虽然背负重压，虽然单枪匹马还是阻挡不了我的步伐，向着高处挣扎，让我蔑视惩罚，我只能深陷自己的步伐，停不下的呜呜呜呜呜呜，往后冲击呜呜呜呜呜呜，我看不见你，看不见未知的命运，看不见你。每天都想要放弃，看不见自己，看不见下一个黎明，你会在哪里？明天又为什么恐惧，陷入怀疑。 Number 第十五位， 一起把全世界遗忘青春，还是全面的只剩一空缺，在和你灵魂 许嵩寻宝游戏当中占一首自己创作演唱的《大千世界》进榜十周，本周第十五位。在许嵩的寻宝游戏专辑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复古的味道。那么刚才第十六位本周新歌进榜，汪苏泷的《矿梦》这样一首歌，来自于他的全新唱片《克制凶猛》。这张唱片也完成了他在风格上的自我升级啊，进军到了 EDM 市场。那这一次转型也让汪苏泷有意从创作过渡到唱跳歌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矿梦》是描写无法预测的未来，探讨的是生命的意义。好，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36期中国榜榜单第14位，这也是一首新歌进榜。这是拉拉徐佳莹为电视剧《天坑鹰猎》演唱的概念主题曲《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跟随，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 第十三位。 12位。 就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 本周新歌进榜，李荣浩演唱的这样一首《贫穷或富有》，这首歌应该也是他第一首写关于贫穷和富有的歌了。不过呢，并不是做对比，而是讲述不论生活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怎样的境况当中，做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便是幸福啦。这是本周新歌进榜第12位，也是本周的黑马歌新歌进榜最好成绩。此前听到第13位来自于林宥嘉的《火焰小溪》，那这一时段的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11位，这是阿信为电影《一出好戏》创作并演唱的这首主题曲《当每颗星星》。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1一平米加装豆飞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一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走了那么多地方，最远的月亮还是家的方向。 中秋节回不了家，让桃花鸡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中秋送礼，送桃花鸡阿胶糕，桃花鸡吃出来的美丽。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出境上网选联通，最高送50元话费，详询10001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明天还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天气转凉，早晚外出应添加衣物，防止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开业了，北京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开业了，精彩活动等您来，敬请关注微信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花卉布置方案，其中天安门广场花坛布置已经开始进场施工了，预计在中秋节前竣工，届时市民朋友可以前去观赏。中秋节前，祝福祖国巨型花坛将再现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也将布置10处主题花坛，营造喜庆氛围，迎接中秋节和国庆节的到来。据了解，自2011年开始，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就一直作为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在国庆节期间向祖国献礼。根据今年的花卉布置方案，广场中心花坛仍以花篮造型为主景，花篮里将布置有红掌、梅花、康乃馨、向日葵、兰花、月季等多种仿真花卉，寓意幸福吉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长安街沿线还将布置10处花坛，包括春的华章、开放中国、辉煌中国、幸福生活、绿色生活等。这些花坛将展现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成就和美好蓝图，体现全国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光明前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徐佳莹《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新歌二号，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 新歌三号，那英《雪国远方》。 我只唱不停的流浪，无数繁 新歌四号，阿杜坏朋友。 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 新歌五号，平安最美的颜色。 青春最美的颜色是炙热的幸福。 新歌六号，苏诗丁梦幻病。新歌七号，汪苏泷旷梦。 停不下的舞， 新歌八号，石磊哎呦。新歌九号，江映东 Kiss Like a Peach。 She's got a long hair and I can't help but stand. She's got soft skin and I know。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It's time to kiss. She's got long hair, and I can't help but stand. She

渐渐我们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散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Number 第五位。 一天搁一边，难再见，多伤感，这一刻需尽欢，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忘掉，一天天，年年，一辈子，最好的朋友永在心间。我看见这世界一直变，你温暖的笑颜总是灿烂如初见，幸运如我与你相伴，举杯饮悲欢聚散，心意钻心 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第六位是陈奕迅演唱的《渐渐》，这首歌曲进榜八周，本周第六位。好，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四位就是张杰演唱的《一路之下》。那这首歌也来自于他的 EP《Way Life 2》当中，我们就来听听看上周的冠军歌，本周第四位张杰《一路之下》。 周停留在第十九位新歌进榜，本周上升了十六个位次，来到第三位，我们的季军位置，也是本周的火箭歌。 Number 第二位。 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 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李荣浩这样一首《年少有为》进榜八周，上周是亚军位置，本周位置没有变化，依然停留在第二位。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2018年第36期中歌榜曹佛姐的冠军要属于上周新歌进榜黑马歌第四位，来自于许巍的《我的爱》，本周继续上升三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宝座。那这一次许巍也是以爱为名，唱出了一种生命之爱、时空之爱，以观沧海的胸怀，唱出内心的宁静和等待。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王海涛作词、许巍作曲、许巍演唱的《我的爱》。在这里要恭喜许巍，同时恐怕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音乐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再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拨开，今宵你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徐佳莹《一江水》。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新歌二号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 新歌三号，那英《雪国远方》。 我是唱无尽的流浪，无数繁华尘烟空荡。 新歌四号，阿杜《坏朋友》。 坏朋友，罪名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 新歌五号，《平安最美的颜色》。 炙热的心房。 新歌六号，苏诗丁《梦幻病》。新歌七号，汪苏泷《旷梦》。 停不下的舞，我会去